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咁啊，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譬如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 慢慢周被加拿大拘捕之后呢，接二连三由加拿大公民在中国同样被捕，而且对外说他们是触犯法例危害国家安全，和慢慢周案是无关的。在中国外交部的立场，如果觉得扣押加拿大公民是有关的人，即应该认同慢慢周案是和中美贸易战是有关的，是政治扣押，否则你们是持有双重标准。至于大家需不需要去理解一下曼女士的个案是做了什么，是不是触犯什么法例，而那三位加拿大公民又做了什么，是犯了什么法例呢？无论外交部啦，或者官媒社评啦，以至爱国的人民啦，或者大家茶余饭后一起倾偈的朋友啦，好像都没有将这些纳入考究的范围的。嗱，呢款法治咪正咯，简单易明啊嘛。我是爱国移民顾问 MJ。 早前话不再进口美国大豆的邻近强国，最近就在官方网站发表公告啊，为了落实中美两国元首的共识，近日分批在美国采购了部分的大豆，但就没有提及过采购的数量。据路透社早前的报道，邻近强国一共分批两批，合共采购了240吨的美国大豆。我想应该是邻近强国体谅美国农民的生计，如果没有他们的照顾，这些美国农民相信就要食屎了。一定是这样，除非不是。我是强国生还者阿 Win。 好，欢迎回来这一集的强国 生还者。大家好啊。 大家好。 喂，这个美国大豆呢好像是白琪最关注的，因为他好像多次在节目里面都很担忧我们的大陆猪没有东西吃。 哦，他又经常是关注一些经济啊。 不是，他是关注猪没有东西吃。他不是关注经济。 即是大豆和猪有关。我近来听到中国猪就是即嗰啲有啲 豬瘟， 係啊，啲咩病嗰啲啫喎。 豬瘟冇問題嘅喎， 點解冇問題啊？ 食咗唔會死，你想唔想試下？ 係中國係唔會死人 嘅。係啊，食豬瘟豬有豬瘟嘅豬係冇問題嘅。嗱，依個係 我想問咧，喺 食過未啊？ 唔係，我想問而家喺內地嘅媒體度，究竟豬瘟呢樣嘢 有講 有講有發生嘅， 有發生。 我幾驚係冇啊？哪裡有？ 什麼是豬瘟啊？ 係咪邊個想發布一啲害我哋國家安全嘅虛假信息？ 不過嗱，內地就有咁樣講嘅，話食咗有豬瘟嘅豬咧係安全嘅，冇問題。嗱，仲大隻咗，自信心翻曬嚟，讀書成績又好咗添。 如果唔係，可以問下我哋嘅陳鳳富真啊，佢係 或者問下白琪啦，白琪應該係豬嘅代表嚟嘅，中國啲豬嘅代表。 我仲好記得當年陳鳳富真講啲雞，我日日都食。跟住就成个沙士搞到成个禽流感，唔系沙士， 都几得意，都几得意。喂，今集啊，上一节我哋就讲咗一啲十大小事嘅回顾啦。今节我哋 讲下2019啊， 系 即系展望下究竟要发生咩事啊？ 我先說吧，剛剛因為近這兩天呢有段新聞都挺有趣的，就在個沙中線所有的即個車站月台呢就抽查全部不達標。 不是，有五支不達標。 那他只是抽了五支，那個五支不達標是不是全部不達標？ 他只抽了五支嗎？ 是，只是抽了五支。 不是，我沒有認真去看他抽了多少支，但是我聽到那個局長說是說現在就未是完全抽了 派的，即係言下之意咧，就話可能之後抽500支出嚟合雕咧咁樣嘅。 嗱咁嗱，阿MJ 嘅 topic 就係2019，我哋姑且就幻想一九，展望一九嘅情況啦。咁我姑且展望下啦。嗱，2018年年底嘅時候咧，就抽查咗五支唔達標。咁到2019年年初嘅時候咧，突然間。 500支 ？No， 将个指标降低咗咪得咯？诶，嗰条铁通吉唔到入去，都叫做系达标嘅，符合国家水平，咁咪所有都达标咯。 系， 咁啊，如常通车，可能可以提早通车添。 系啊，而家嗰个标准可能太过 苛刻啦。 系啊，苛刻啦， 太高啦， 即系唔知话36厘米啊。是啊，本嚟話40厘米嘅，跟住有幾 cm 走盞，幾厘米走盞嘅，太苛刻啦， 太苛刻，求其啦，求其5 cm 都得，懟唔到落去都冇問題嘅，咁啊 OK 啦， 唔會冧嘅， 係咯，冧咗先算啦，啲局長同埋特首都唔會坐噶嘛，沙中線， 你叫我坐即係侮辱我。即系叫我哋啲官员攞条命去搞飞， 系啊，所以冇问题咯。 系啊， 我自己估计2019年嘅其中一个最可行咯，就所有成件事达标，如常通车， 系， 仲要系全球最安全，系安全系数最高嘅一个车站。 系啊，即系 冇问题咯。 嗰、那个呢、這个由清华大学啊，或者系北京唔知边个研究院嗰度做嘅研究报告啊嘛。 系啊，系啊，或者边啲人讲有问题嘅。最簡單用翻我哋一路嘅邏輯，解決咗提出問題嘅人就解決咗件事。 係啊係啊，嗰啲人又應該就即係都係反中亂港嗰啲嚟㗎啦。即 係 邊個解？尤其是啲議員，即刻 DQ, 搞亂香港， 即刻 DQ 佢。 係咯，無端端搞咁多嘢。 係啦，嚟緊咪又可能係即係再換屆啊，或者佢再參加啲乜嘢，就係、是、DQ。你當時係咪有上？ 都唔使嚟緊啦，即刻 DQ 啦，全部又補選咯，所有民主派議員嗰啲議席全部取消。 嚇！所以可能喺佢宣誓嘅時候已經加呢一行啊，我要、因為我。我是這個立法會或者政府的官員，我就要跟政府同一陣線，政府講的什麼我都應該要認同，否則我就是反中亂港， 是啊， 應該在宣誓上加上大大聲加上這些下去，所有人都可以DQ，所以我覺得2019年一定是向好的。 一定好咯，咩2018年唔好咩？而家 2019年更加好， 系、okay. 因为有我哋伟大嘅林郑系带领之下，咁咧2019年咧即系而家就好啦，即系吓而家即系嗰、那个大家投票结果出晒嚟啦吓，咁啊立法会经已唔再抽抽啦啦，咁啊再加咗好多嘅嗰啲筛选啊嗰啲章程落去，头先我哋讲啦，宣誓又要加堆嘢咁样，其实佢再之后加堆嘢，加好大就规条落去，咁以后咧立法会就非常之简单，即係冇人喺度再左頭左勢啊嘛，即係唔會淨係一日喺度掟嘢啊、鬧交啊咁樣。咁啊，總之咧，政府有咩抉擇出嚟，咁啊，大家一致通過，正簡單。 係啊，喂，除咗政府啊，或者係所講嘅個沙中線啦、啊，咁 MJ 你展望2019年有啲咩更加正嘅嘢、更加好嘅嘢咧？ 嗱，首先由呢個咧就由香港講到去國家嘅香港。林鄭月娥係啦，一定是歷史以嚟可能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女人。 可能啊，咪好似加士伯咁樣，可能是世界上 係啦，即係因為我哋香港人啦，我哋太過愛港啦，我哋覺得我哋所以加個可能啦，其他人未必咁睇，但可能都要認同噶啦。尤其是佢如果想同香港做生意嘅話，佢一唔認同啊，即刻詆毀佢，即刻杯葛佢，又想同外做生意，又同我哋即係對著幹咁樣，咁即係點啫？係咪先？ 咁林鄭係最好嘅特首，咁即係梁振英唔係咯？ 梁振英是國家級的， 係 啦 係 啦，係啦，佢即係喺特首呢個職位嗰度，佢唔會同呢啲女人仔喺度再即係爭個一席之長短。香港最好嘅特首就係林鄭月娥，咁林鄭月娥咧就將會帶領香港咧就經濟又起飛啦，就衝出呢個亞洲啦。咁當時嗰、那個嗰口號咧就直頭就用翻當時嗰個亞洲電視嘅口號，亞洲亞洲嚇勢在亞洲咁樣，咁啊香港真係掂啊！ 咦，其實。如果咁犀利，就直接同呢個咩美國嗰啲俾我哋香港有啲嘅優惠待遇啊，啲全部取消曬就得啦， 唔需要啦， 唔需要啦， 即係 直接退還翻美國啦，唔好搞我哋啦，我哋已經很好好噶啦。咩聯繫匯率嗰啲全部取消啦。 嗰啲係啲邪惡嘅帝制，即係我哋佢其實係掹我哋車邊啫嘛。 係啊， 係啊。 如果冇香港， 美國食屎。 冇香港，美國食咗屎啦！ 美金點解咁多人仲認同啊？就係因為有香港喺度同佢做聯繫匯率。係 啊，係啊！如果唔係邊個識美金啊？ 我哋都綁手綁腳㗎。如果咁樣講落去， 係啊，我哋犧牲咗好多嘢。 咪係咯，咁我哋咁愛國啊，我哋應該同人民幣掛鈎。 係 係啦，人民幣同我哋做聯繫匯率，即係一對一又好，一對七又好，我哋都係甘心命抵嘅。 係，好似軍票咁樣咯。我驚會唔會變咗軍票？我都係換定啲美金先。 喂，试戴嗰啲唔好讲啦。咁咧呢个如果真系咁样讲啊，即系我哋又将佢同美金系脱欧啦，又嗰啲乜鬼嘢中美贸易，我哋嗱，而家咪中美贸易战就沸腾腾咁样嘅。 系啊， 系啊，咁我哋一定要同国家同一阵线噶嘛。 我觉得19年咧冇中美贸易战噶啦，全部我哋主席啦，系唔可以叫主席啦， 系 出年明年咧，即系踏入19年，系应该习大帝就由习主席 系 已经变咗做嗱18年变咗做习大帝啦，咁19年应该变咗做玉皇大帝，习玉皇大帝噶啦， 其实即系封神啊，即系佢应该系位列仙班噶。 喺天庭嗰度咯， 即系你而家见到啊，嗰啲譬如话关帝庙啊、关羽啊，咁都系一个当时嗰个国家其中一个小地方属国系咪啊？ 系啊， 属国咪等于而家广州咁样，可能再大少少就当你成个广东省啦。你系广东省嘅一个将军啫嘛，即系等于而家一个广东省入边嘅省委咁样嘅人啫嘛。哇，你一集大帝喎、 啊，系啊，根本就玉皇大帝嚟噶啦。 全国有几多关帝庙？我哋要有多个关帝嘅一啲集。我唔知講。 咁以後喺每個差館都應該唔可以再供奉關二哥噶咯喎。 唔係，如果你關二哥咧係兩寸嘅銅像咁樣啦，集大帝嗰個你自己信有幾大啦要？ 十起碼30尺啦。 係啦，咁啊嗰啲儀式嗰啲就再慢慢諗啦嚇，即係可能都係唱個歌噶啦。 咁應該咁我哋嘅林鄭係咪有個類似觀音咁樣喺隔離，定係哪吒定係？ 冇 托塔天王。 咁又太過即係嗰啲叫咩潛決啊？我哋做人要分裝閒嘅， 系啦，咁應該做哮天犬會好啲。 即係佢最偉大嘅女人得噶啦，全世界最偉大嘅女人。咁國家主席就去神級啦，係咪封神？封神係啦 ，OK 嘅。 咁所以咧到時咧就唔會再有嗰啲嗰啲要點樣？ 冇霸王風球噶啦，有集大帝咁，仲咩霸王風球？ 哦，那個、 全部可以擋住噶啦，勁過李氏力場。 嗰、那個就天文台佢哋識搞噶啦。 啊，禮拜六日先打嘅啫嘛，啲風。 No， 直頭就無論你見到幾大風，都係假象嚟嘅。 有風咩？ 系啦，冇没有没有没有。 跟住明明落大雨咧，好似马俊伟嗰个万能 cap 咁样，仲都系黄雨，真系要翻工咁样。 即系点样讲咧？即系譬如有一日大风度咧，我听到阿 Win 同我讲话，哇！我哋呢边啊，哇！成栋楼都吹冧咗啊！ 冇事啊。 跟住咧，系啦，我一睇新闻，没有这回事， 假嘅， 一个人死亡都没有。没有，一定系有人 做假。跟住咧，喺 Facebook 嗰啲咧度传出嚟啲相啊，或者你平时 WhatsApp 俾啲群组收到嗰啲咧， 全部都系反中乱讲啊！ 全部应该都要拉， 系 应该要拉嘅啦。 发布虚假消息、啊， 哇！严重罪行嚟， 令到人几惊啊！ 要拉去新疆嗰啲嘅咩咩洗脑营， 即系我哋就唔俾机会嗰啲人嘅，嗰啲反中乱讲分子，我哋好好教育佢，系啦，咁就整一个。集中埋一齊就簡稱集中營，係啦，咁就集中地教育。 OK， 啱啊 ，good 啊，呢啲咁嘅反中亂港分子一定要嚴懲。 係啦，19年就真係咁樣就真係正啦。咁 正啊， 我都希望 應該係咁樣、啊。 唔係，我希望有啲咧，即係頭先講嗰啲咧，就唔係全部人開心嘅。有一件事咧，我覺得係即係應該值得開心嘅，就係點樣咧？我哋可以參考一下，即係我有個講法咧，就係一代嘅人才咧，就自然足夠一代去使用嘅。咁咧，做呢近嚟咧最能夠風雲人物咧，就係阿閉笑。 阿閉笑應該要加入政府喎。 冇錯啦，係啦，嗱，政府而家個個人你都睇佢唔順眼嘅，嗰啲 嗱冇啊，好順眼。 即係好多大部分好多嘅愚昧嘅市民睇佢唔順眼，譬如話財務司政司長陳茂波咁樣，即係可能觀眾緣爭少少啊， 係 係啦，閉笑都幾有觀眾緣啊， 係 又識搞 marketing。 我覺得閉笑好過馬德鐘啊，啱啱馬德鐘攞完視帝啊嘛， 係啊，佢又年輕咧， 係啊，又靚仔， 係啊，嗱，一於俾佢一齊加入呢一個政府部門， 日日派錢咯，但係唔好用啲喺深水埗掟落嚟嗰啲啦，直接每人打落個户口嗰度。 唔係派下咁樣喺深水埗派就得意啲嘅，大家有爭下嘛。啊、即係總之一有譬如話咧，今日譬如發生一啲問題，譬如話有人質。而天文台今日應該打八號風球喎，有啲人開始不滿，唔緊要，我哋派錢，跟住啲人又即刻一窩蜂咁樣，冇人記得係咪八號風球啊？ 但喺八號風球嗰度派錢點樣執咧？ OK， 八號風球一落波。 嗱，即系唔系暴风球，冇香港冇暴风球啊！当时2019年冇暴风球噶啦，冇任何嘅天灾嘅。等嗰个稍为大风小水过咗啦，跟住一啲人想去追究，喂，究竟你哋香港政府天文台系咪有啲即系不负责任啊？咁都唔挂八号嘅时候咧，我哋即刻就用币笑出场，咁样就派钱。咁咧，香港大部分嘅市民咧就哇，我哋梗系顾住经济先啦。 系啊，要食饭噶嘛。 寻日前日发生嘅事，去追过嚟做乜嘢啊？即使佢系八号风、十号风，都过咗去啦。 啱喎， 最緊要有得攞錢。 O K， 係啦，咁咧其實真係一個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可用之才。 其實大家又開心，應該要考慮一下。我覺得如果我係偉大嘅林鄭特首啊，777真係可以考慮一下俾閉笑加入政府。 係啊，可能會係全港即係、就是、你可以試一下。 我絕對相信啊，閉笑嗰個民望一定係最高嘅。 係 啊， 啊，你起碼高過嗰啲咩波叔啊、垃圾桶啊嗰啲啊。 係，而家佢未入政府應該都係最高，應該都係最高，入咗政府更高， 更加高啊，更加高啊，係、 嗯、 啊，咁啊，跟住咧，我希望啊嚇，即係既然去到即係一片向好啦，咁咧應該咧國家都一定會係即係繼續係愛錫住香港嘅， 係， 咁香港 繼續俾每應該放寬嗰個150個嗰、那個 人才啊，單程證人才、 單程證咯，應該每日要放15000個人落嚟，太少咯，嗰150個，香港嗱，如果大貓講香港唔生仔嘅，我落嚟要幫你哋 去做多啲嘢，要生仔，我都好辛苦噶。應該唔收佢錢，仲要俾翻錢。 如果唔係，我哋提出咁多人才啊，你香港就食屎啦。 係啊，所以我覺得150個真係太少，應該2019年開始要每日要增加到15000個。 係啊，佢除咗泵人落嚟之外咧，佢可能會泵好多錢落嚟啊，可能會支持好多香港嘅創意產業啊。尤其是譬如你見到而家香港，無論係呢個電視嘅嗰個環境啦，新聞媒體啊，電影啊，佢都幫緊，但可能之後再多啲，直頭咧就俾100億落嚟咁樣，係啦，咁啊將嗰啲電視咧就全部唔好淨係香港製作咁單一啦，咁細嘅市場，我哋就直頭咧就 TVB 就全部變成一啲內地嘅紅節目，哇！ 係咯，我都好似好耐冇見過我哋嘅 TVB 播一啲徒手撕裂日本鬼子啊，爺爺八歲時候俾日本人殺死啲節目，好耐冇喺 TVB 度。 是啊，應該就嚟緊就今 全程普通話啦。 今年 2019年好似 TVB 拍嘛嚟緊。 咩啊？跳躍生命線比較出名。 係啊。 就跳躍呢個特朗普線咁樣噶啦。 乜都得。 係啊，咁啊不斷係 徒手撕裂特 朗普啊！ 係 啊係啊係啊 係啊！爺爺八歲時候被特朗普殺死咗。 咁啊。 O K， 呢题材可以 啊， 我觉得又系事实又反映咗真实嘅一面。 咁跟住就大概有大半数啦，即系都可以系揾多啲内地嘅剧嚟摆喺 T V 度，好似《延禧攻略》咁都好受欢迎啊。 正啊，直情。不过咧，如果真系放宽啊，唔好话放宽啦，即系将本身而家150个系即系呢个荒谬嘅数字，太少嘅一个数字，增加到15000个啊，即系。回歸翻正常啊！每日俾15000個嘅國內英才嚟香港， 一年即係幾多個啊？ 15000×365，我俾5分鐘嚟計 一計嘛。100就即係15000， 應該係150萬， 150萬係100，咁啊300就即係400-500萬到 咯。少啦，香港可以容納2-3億人啦。 而家都差唔多啦。 但係首先咧，我會覺得除咗睇 MJ 所講嘅即係電視劇啦，啲創意工業啦，我覺得最大一個衝擊咧。是可以帶引我哋、帶領我哋啦，依個嘅衞生業啦，可以有更多嘅英才咯。嗱，而家譬如喺政府掃街嘅，可能一條街可能1-2個清道夫啊，或者負責外判呢啲咁嘅掃街啦。咁如果你真係放寬由150個去到15000個，我相信條街應該每條街起碼要有300個清道夫。 哦，隔幾條，隔幾個路位一個咯。 嗱， 掃下咁多咯。 係啊，掃下屎啊，執下痰啊，依啲都要有人做噶嘛。 咁啊，刺激就業 喎、啊。所以咪第一件事立竿見影嘅就係依個街裏面你就會發現多咗好多嘅清道夫咯。 係，其實我覺得未必要噶，反正嗰個一地兩檢咧喺嚟緊2019年咧都會即係大平反啊，即係都見到係一個好可靠嘅措施啊。 嗯、 其實有好多嘅地方，譬如話嗰啲港珠澳大橋啊，或者嗰啲中港巴士站啊，全部都一地兩檢，咁就即係其實嗰個關口嘅口岸咧，大家都可以唔使咁清晰，不用分得那麼細。 我覺得 觉得啊，我觉得啊， 啱噶啦，讲定国语都啱噶啦。 我觉得咧，咩一咩地两检咧，2019年咧，其中一个最大嘅即系个突破啦，应该做咩咩检啫，只要咪不用分得那么细， 系啊， 我哋就直接落嚟就得啦。 系啊， 好似我哋譬如北京人去上海检乜啫，直接坐火车， 系啊，中港一家亲。 所以以后可能嗱，我哋今年啊，陈茂波啊局长啊就话诶。今年應該突破又升幾個點啊嘛，升十幾個 percent 嘅嚟香港旅行嘅人數啊嘛，我覺得都未破億，好似都6,000-7,000啊嘛。我預計2019年如果隨住打破咗依個嘅所謂兩檢啊乜乜檢乜檢啦，即係2019年起碼10億人嚟香港旅行噶啦。 咪正咯，嗱1億人你都起碼喺旅遊業上面你就賺當賺1億啦，10億人你咪賺10億咯。 係啊， 係啊，100億人你咪賺100億咯。 Good 啊，成條街都係藥房，幾開心啊！以後唔舒服唔使行咁遠，任何總有一間藥房喺左 邊。係啊，好似嗰陣時近啱啱早個月咧，港珠澳大橋啱起嗰陣時咧，跟住咪有一班嘅。 東涌嗰啲部門咯， 係內地嘅朋友就話：哇，你東涌嗰班都幾唔 friendly 喎！ 啲部門咯，全部啲東涌人，我覺得應該要拉去打靶，真係。 咁又 沒有中國人，哪有你們東涌人啊？ 跟住佢都係咁講啊，佢話：喂，即係我哋嚟你東涌啊，刺激你經濟，咁雙向嘅啫，你哋都嚟翻我哋珠海啊，嚟翻我哋廣東，嚟翻澳門啊，大家方便啫嘛，你 啱嘅啱嘅， 係啊係啊， 係啊，冇我哋中國人嚟消費，你東涌人食屎！ 是啊，一個雙向啊嘛，你混喺個咁樣，所以嚟緊2019年咧，我相信會有好多啊，即係一啲不斷有嘅利好消息。我頭先係咁依講啊，都講咗10個8個啦。 頭先話港珠澳大橋咧帶領咗帶協咗東涌咧啲生意做好咗，咁啊排隊呢啲小事啦，係 啊， 咁每日都係多幾萬人啫嘛。我估計隨住如果真係落實呢個一地兩檢取消咧，每日應該有100萬人可以經我哋一個港珠澳大 橋， 咪正咯，係啊，正咯，嗱啲街鋪排住隊俾錢， 一唔開心閉笑派錢搞掂， 又搞掂啦！嗱，去茶餐廳食飯，到時變到300蚊一碟。嗱，你係茶餐廳老闆伙計幾開心？ 唔緊要啦，派翻啲錢俾你啦， 冇問題啦，又 OK， 又解決咗一件事。 所以嚟緊咧，如果大家有買開股票咧，恆生指數喺咁樣之下咧，2019年我聽講啊，有機會突破100,000點啊！ 诶，冇正喎、 啊，系啊 ，good 喎、啊，又大幅抛离呢个美国个、啊、纳斯达克咯。 尤其是如果由中 杜敬斯咯， 由内地嘅一班核数师去同我哋即系重新去用中国式嘅逻辑去审理嘅话，可能100,000點、1,000,000點都不是问题，听落都正啦、 啊。good 啊，所以留翻啲钱先，留翻啲钱出年大炒 入定货啦，2018年。好啦，呢次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2019年希望大家即系都系心想事成啊！ 正啊，东涌嘅朋友唔好问候我哋啊！ 等发达啦！ 好咁啊，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集时间再见，拜拜，新年快乐！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